空虚，遗留多少眼泪。身边爱侣一一过去，一一倾下告吹。情缘变化如何分解，如何去试去猜。不管不问，只一个人在水路留步印。爱恋的心早已不清醒，没法解释谁使我任性。人事太冷，样样并不想看清真相。我的心不需要太清醒，情愿交出一生感性，期待爱意心灵，愿有心人和应。为何每次茫然苦恋，也变伤心片段？忙问从前，不必抱怨。全无心酸，全无悔意疲倦。不管不问，只一个人在上路留步印。爱恋的心早已不清醒，没法解释谁使我任性。人事太冷，样样并不想看清。